之所以说我爱你，只是你紧紧走向分离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，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，剑山蓬莱岛无形剑客莫奇雨修来刺杀年羹尧，年羹尧能不害怕吧？当初在建州，莫奇雨修来过，也到了建州公馆，八位侠客围住莫奇雨修，打不了啊。莫奇雨修差点把年羹尧弄死啊，幸亏董谦、董华一老剑客也来了，不然的话年羹尧死了。今天屋中就年羹尧一人，莫奇雨修把他堵这儿了。嘿，年羹尧心说，甭说董老剑客也没来，即便来了，他在外边喊，给莫奇雨修给我一量天尺，我还不完呢。年羹尧虽然害怕，但是他沉得住气，他起来了，往这床上一坐。莫奇雨修，你可是出家的道长，有道是出家人举足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沼灯，炼石技人呢，才能修得羽化飞升，超凡入圣，你为什么屡次三番来到公馆要杀我年羹尧，是何缘故啊？啊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劫犬废窑各为其主啊，贫道前来杀你，你休得怨我呀。啊，莫奇雨修这话很清楚，那意思你为康熙呀，我为英王富昌富宝臣。年羹尧用手一指，莫奇雨修，本钦差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你要杀我，我是没办法的。说着话，年羹尧把头一低，就等死了。这莫奇一休呢，他就

就抠住了莫奇雨秋的肩颈穴，两个拇指一抠他的脸筋，俩磕膝盖一顶他的肋条，嗨，都出事了。他拿这莫奇雨秋当了野兽了。这莫奇雨秋两只手一摁地，两只脚一蹬地，用力啪这么一插，虽说是上边，这人一使劲得够个千十八斤的。莫奇雨秋有本事，他能把上边人颠开，可是上边的老头有功夫，使劲往下坐，正好老道往起颠，他正好往下坐，这劲头正合适，趴着的没颠起来，把年羹尧吓坏了。一瞧这老道莫奇雨秋把下边的方砖摁碎了，云鞋也开战了，把方砖给蹬了两道沟。老道莫奇雨秋喊了一声我灵活，由打丹田往上运气，一直到两个胳膊两条腿到两只手到两只脚，哎，猛然间往起一颠，嘿，这老头真会使劲，你不使劲我也不使劲，老头一使劲，浑身的力气灌到这双指之上，使劲一抠他的肩颈穴，这两个拇指一抠他大肌，双膝盖仍然顶住两肋，一个千斤坠，死人沉死人沉的，噗的一下愣给莫奇雨秋坐回去了。这可是莫奇雨秋两次受绝力呀、啊，累得他遍体生津，赛过蒸笼，这热汗直流啊，老道四肢发颤了，突突突就哆嗦成一团了，上边这老头的也累得从额角这滴滴答答往下流汗。莫奇雨秋知道时间是最宝贵的，如果再耗一会儿，群侠一到，自个儿大限就到。所以老道一缓气，第三次用力，力气灌到四肢上，往起一撑，往起一颠，嗨，上边这老头用尽平生之力往下硬走，啪，莫奇雨秋第三次仍然没颠起来，力气就用绝了，四肢软如稀泥。莫奇雨秋心说，嘿嘿，我还跑得了啊，你得捆我吧，你捆上我之后，你得往这一跪，给钦差大人年羹尧行礼，那个时候我老道施展谢狗大法，我能站起来再把你们俩杀。嘿，这老头也机灵着呢，老头没说话，顺着莫奇雨秋肩膀往下一捋，把他的右胳膊往后一背，左手再把他的左胳膊往后一背，左手一转莫奇雨秋手腕，右手啪一下就把莫奇雨秋身上的绒绳给掐折了，变成两根了，把这两根绒绳蹬下来，一根就把老道双手捆住了，捆得结结实实，然后左磕膝盖一顶莫奇雨秋的后腰，捋他的右腿，把他腿攒过来了，拿他的脚脖子握在他手腕底下，又把他左腿照样握好了。这老道可用不上劲儿了，元宝是两头翘，这老人用绳把他的手腕跟脚腕捆在一块儿了。莫奇雨秋心存一生的希望，他就等着，等你起来给年羹尧行礼，我就用这谢骨法了。没想到这老头啊，左手按着这绳扣，右手一托莫奇雨秋的小腹，就是扶他肚子，把他给翻过来了，在他肚子上一骑坐好了。嘿，莫奇雨秋心说，完了完了，我这谢骨法没法使了，要跑比登天还难呢。老头用手一指，莫奇雨秋，身为出家的道长，你可是武林的前辈呀、啊！啊，你不思秉侠义天职，伸张正义，今天被擒，哼，后悔不后悔呀、啊？那么莫奇雨秋为什么又来公馆行刺呢？咱们前边说过， 莫西一休在三皇观看见董花衣了，他没过去，他侧身进了树林，想回燕山，可又一想，英王让我到成都去刺杀年羹尧，我没成功，我回燕山蓬莱岛我也没脸呢，得嘞，干脆呀，我还去成都。再一个想法，就是他看见华佗太狠了，把这贵师弟兄活活的拉到旗杆底下拉死了。莫西一休看着摇了摇头，就觉得心里头一阵不舒服，浑身一哆嗦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就觉得头发像人揪了一下，浑身呢就好像用人拿钩子搭了一下。莫西一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哎呀，难道说我回剑山要有险吗？不会呀，燕王千岁能够深吃我吗？他想起贵师弟兄浑身往下流血，莫西一休心就乱了，得了，莫若我还去成都，那么到成都是不是也有凶险的？老道一狠心说出了一句话，哎，咒以甲子而兴，咒以甲子而亡，我一个出家人绝不信邪呀。慢说遇不见能人，虽然有能人，凭我莫须一休的真实本领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所以老道心里一乱，他没回剑山，他又奔成都来了。到了城中投了店房，轻车熟路，用不着踩道，到夜间离店进公馆。他上西房往下观瞧，嗯，嘿，怎么今天一来就巧了，该着我莫西一休成功了。他看见了钦差大人年羹尧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老道心说，天助我成功，还是我不应该回剑山吧。他飞身行下来，亮两天尺，一抬腿，一踹门，用的劲头大一点，年羹尧听见了，咔嚓一声，这隔扇门开了。可是莫西一休万也没想到桌子底下有人呐，这就应了这句话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到现在被捆，让人坐在这儿，没法使这卸骨法了。莫西一休后了悔了，当初我身上一哆嗦，一冒凉风，我就应该回剑山忍了，现在我在这儿遇见险了，大限来临了。莫西一休不说话，他瞧着了这个老人，面带微笑。莫西一休啊，你说我要打你吧，我打不动你，我要骂你吧，就失了我的身份了，怎么办吧，我这儿有包东西，你可以吃下去，吃完了我就放你走。嘿，莫西一休心说，你不给钦差大人年羹尧磕头行礼，你怎么跟我干上了啊？就瞧这老头伸手掏出一纸包来，跟小包茶叶似的，打开了，里边是紫棉纸，还有一层紫棉纸，然后里边还有一层乌金纸，还有一层乌金纸，再打开里边是药四层。这药有多少啊？不多，一羹匙，白色的。莫奇与修借着灯光可看清楚了，是一层白毛。这老道心说，要是芙蓉沟萨提马满汉全席大八件能给我吃吗？他绝不是好东西，我不吃。莫奇一休闭着嘴，他不吃。这老头啊，右手拿着药，把这纸呢给折了一袋，右手捏着两个角，这两个尖，左手一捏老道这鼻子，那老道就得张嘴，他得吸气呀。要怎么说，这老人功夫也不弱呀，就趁着这莫须一休吸气的功夫，拿着中指啪这么一弹，就把这药弹到莫须一休的嘴上了，然后拿手掌一捂，愣往这嘴里头揉啊。这莫须一休一吸气一呼气，

心上。